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好，欢迎来到三 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月月。 周五了，来点开心的屌丝报告。哎呦，我还专门去看了一下这个，尤其是星座那一块哈，我就比较关心。我说我是射手座的，射手座排第四。 嗯， 我说的这份报告呢， 等一下，排第四是这是表 屌丝指数 高， 对 对， okay， 成分高。嗯。这是一份赶集网和北大的一个市场与媒介研究中心发布的2014屌丝生存现状的报告。有人就觉得这是第一次描绘了屌丝的模样，也给企业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全文很长，60多页。 对， 咱们昨天也是费了好大功夫想要获得全文，但是我觉得这可能也有知识产权方面的这个问题， 可能要付费的。 他只是给了一个精华版，咱能看到有几个哈。媒体他很喜欢把这些作为标题，一个就说吉林省屌丝数最多， 东北人怎么了？ 第二个呢，就是金牛座屌丝指数最高。第三个呢，就是用手机来评价，安卓基本上是把屌丝给包了。还有学历的，反倒是大学本科以上的，就是认为自己是屌丝的越多。哎，这是很奇特的现象哈。 对，我觉得他们的调查也会有一个特殊的针对的人群，因为我看到这个广州日报对这个调查的撰写人有一位小姐做了一个采访，然后她就 有一位小姐做了采访，说清楚啊， 是， 对，这个是谁呢？就是李夏，然后那李夏她就说， 李夏是谁啊？ 李夏就是这份报告的撰写人， 叫李夏， 对对对，他就说呢，其实他们在采访的时候，他们是找能上网的人群，有固定工作的人来采访做这个调查的，所以其实有很多人， 所以本科生都是上网的人群，有固定工作的人群， 对对，所以很多人其实被自动就被排除之外了，比如说你要是想这个访问农民工，然后可能很多农民工平常都不会去上网，也不会上赶集网，因为这个调查是在赶集网上做的嘛。然后赶集网做了一个多月的这个问卷调查，然后得出了取样了21万个人，最后得出这份结果。所以其实他本身在做报告的时候，可能他就有一个特定的目标针对人群。而且这些人群你也说到了，这个报告是这个北大的媒介与广告研究中心， 市场与媒介研究中心， 市场与媒介研究中心做的。那他本身就是一个偏向于广告这方面的一个调查，其实更多的是市场性的。 我看很多媒体就说他这个学术权威性不是那么高， 对， 好像 他做这个是为了干嘛呀？其实， 我觉得里面如果因为我没有看到 全 貌嘛，对，所以我们不知道里面一些比较严谨的科学的数据方面， 对，而且他问人家都是什么问题，这个我们昨天费功夫找也没找到， 就是流露出来的有些，比如说你多少存款啊，你有没有自己全款付的房啊，你每个月收入多少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比较片面，因为它主要集中在你这个收入状况嘛，对不对？ 所以你觉得不能仅仅是用收入状况来评判是否是屌丝是吧？ 对， 就是它比较偏重物质嘛。 对， 因为首先屌丝这个词本身它不是一个我们社会学经常会用到的一个词，它是一个网络用语来的，然后它的起源本身也是跟那个网络游戏是连在一起的，跟那个什么最早不是来描述人存，对， 是这个礼仪踢球的那个。 对， 哎，你说到这个就是非常关键，你说要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学术的研究的话，前提一定是你要把这些标准或者定义给它界定的非常清楚哈。你看屌丝有人理解不同，有人看这份报告就是以这个收入来划分，有人觉得是以这个心态来划分，有人是觉得以你的这个生活习惯来划分。好，那屌丝到底是什么？咱们今天也摘取了一段网上的视频的精华，我们来听听这段里面说的内容是什么。 他们没钱，没背景，没未来，他们来到陌生的城市为生活打拼，每日劳累，收入微薄，在高富帅面前只有贵的命，鼓足勇气和女神搭讪只能换来一句他们就是屌丝。 屌丝最早于百度贴吧中的雷霆三巨头吧，针对李毅吧粉丝嘲笑、讽刺和恶搞。百度李毅吧粉丝自称一丝不挂，简称一丝，已有成一丝，故后被雷霆三巨头吧粉丝讽刺为屌丝。不过李毅吧粉丝欣然接受了这个称谓，并且经常使用该词自嘲自讽，从此屌丝二字浪迹江湖，无处不在，中国网民也由此进入了屌丝2.0时代。如今的屌丝一般指出身卑微的青年男性，一般表现为矮穷矬，超常表现为穷丑矮矬、胖笨撸。一般使用诺基亚牌的手机或者山寨手机，穿假名牌，吃泡面或路边巷口的小店，偶尔去一次高档商店餐厅，连手都不知道放哪儿好。发型一般为平头、碎发或劣质染发剂染过的奇形怪状的发型。屌丝不爱运动，不爱拍照，要么瘦得和狗一样，要么胖得和猪一样。生活中屌丝颓废沉闷，要么表现得沉默寡言，要么歇斯底里的兴奋。屌丝的敌人是高富帅，梦中情人是女神，但是屌丝一般都没有女朋友，有的话也只是被当作备胎。屌丝一般在情人节、圣诞节等节日的时候，只能默默地祈祷在宾馆开房的高富帅们啪啪啪的时候轻点，因为他可能是屌丝以后的老婆。所以高富帅被称之为 Mr. Right， 而屌丝就被形象地称之为 Mr. Right Hand。 上帝把一切都留给了高富帅，而留给屌丝的只有右手和右手运动之后的孤独，孤独，深深的孤独。作家兼赛车手韩寒说，我是纯正的上海郊区农村屌丝。人气乐团五月天说，走向舞台我们就是屌丝。那你呢？ 那你呢？哎，这个是飞碟说， 对，网络红人飞碟说制作的一段视频，屌丝是什么？是上传在优酷的视频网站上的。 其实这些标准哈，咱们也是耳熟能详，是吧？ 嗯， 它也没有什么好像跟我们这次的出炉的报告里面有非常大的区别的地方。 对， 但是好像现在说屌丝，我觉得这个词儿它今年它不是那么的流行了。就当年出来的时候，你看网络上还很多讨论的，我记得是在2012年的时候讨论的时候最火。你看当时冯小刚是吧，他在微博上他就特别不以为耻嘛，就觉得 我就是屌丝。 不，我说错了，他是特别看不惯这个词儿，他是觉得这个应该是让人家有耻感的这么一个词。为什么大家这种所谓的自嘲的这个精神用在了这种粗鄙的词语上？ 但是我当时 他是无法接受的。 我当时看到这条微博的时候，我想，哎，冯小刚老了。 是吧， 就是他已经丧失了那种年轻人的那种锐气了，他已经变成了一种，就是他站在一个作为老年人或者老一代的人，他有一个道德标准，他认为下三路的东西不能够登大雅之堂。因为我们都知道屌嘛，屌丝的意思其实如果你按字面意思就是说 是个脏话， 生殖器的这个毛发什么的，然后如果用在人身上就是一个挺脏的话，而且是一个挺贬义的东西。他就觉得你怎么能把这种东西拿出来说，而且满社会满到处满眼看都是呢？但是他其实我觉得他是已经离开这个社会比较遥远，这个社会的真实我就是普遍层面 已经不接地气了， 有点不接地气，所以他才会如此反感。 哎，我看了那个新周刊，他们2012年做了一个封面报道，叫做《屌丝传》。 对， 《屌丝传》呢很好玩，他前面的一大段文字吧，他都会喜欢引用王朔。你看王朔跟冯小刚他俩那个关系是吧，混在一起的。你看他是以王朔来作为屌丝那个标杆，你如果是从电影或者从文学里面去吸取这个营养和灵感的话，一个就是王朔的作品，另外一个就是香港的周星驰。你看按道理说哈，这相当于你们是一类的，或者说你们的这个审美啊，你们这个趣味啊，应该是归在一类，不至于会有这么大的分歧。 把王朔跟周星驰摆在一起稍微有点羞辱王朔。 羞辱王朔是吗？ 对，我觉得是。 那可能很多星爷的粉儿也不这么认为。 但其实早屌丝吧，很多人认为它其实就代表了一种草根文化，所以很多时候你用屌丝这个词儿形容的其实是一类人，只是用了一个更新鲜的概念而已。但是屌丝这个词儿其实党媒也引用过，之前在人民日报出现过一次，所以其实虽然它最终没有进入新修订的这个现代汉语词典，但是大家其实 还要进字典 还想怎样。 对，因为现代汉语词典每隔几年会新修一次，会添加一些新的网络用语，但是可能考虑到屌丝这个词儿的确出处有一些不文雅的地方，因为如果你直译嘛，它确实是不太文明的一个东西，所以它就没有被收进去。但其实这也体现了一种心态，就是像这种 词语，在很多情况下可能你没有办法被收入词典，但是大家是普遍在用的，也就是说大家普遍默认了这个阶层存在的一个现实。 嗯， 很多人比如说最早的时候可能还是以被称作屌丝为耻，但现在大家纷纷都标榜自己是一个屌丝的身份，好像就要跟这些高富帅啊等等对立起来。高富帅这个词也特别有意思，最早是个褒义词，现在反而变成了贬义词，很多人在说你不好的时候会故意挤兑你说你是高富帅吧。 哎，但是我觉得是中性了吧现在。如果 说屌丝还是高， 我觉得两个其实都算是中性了。 Okay, 如果有的人，我就看你明明你都不是我定义当中的这种所谓的屌丝阶层，不符合那个形象的话，你还说你是屌丝，那我觉得你还真够， 你是装 够够装的，对，装叉。 嗯，但如果你是这个明明不是高富帅，你要愣往高富帅上靠，你也是装。 确实。 哎哎，说回来，这个报告它还是有一个目的的，是吧？ 对， 它是想做什么呢？ 我看到有关这个报告采访的，有人采访了赶集网，问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个报告。赶集网说的是，其实他们这个报告是因为这个报告的调查用户是赶集网具有潜在潜决挖掘潜力的目标用户，所以要在这上面做这个报告，为了加强他们这个产品创新的基础，和满足这些用户的一些个性化的生活服务。然后对于这个撰写人呢，他其实他也说了，因为这个报告就是李夏，北京大学市场与媒介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报告的主要撰写人，他自己坦诚就说这个报告其实就是为合作网站的用户的样本库去做一个调查。所以其实这个报告呢，很大的一个程度上起源就是为了赶集网，他 其实为商业 市场调查。其实2013年有一个词非常兴起，就是得屌丝者得天下。 对， 其实那个时候 讲 的就是说，他虽然他们整体的这个消费能力不高，但是他们乐于消费，而且习惯在网络上消费，所以就特别适合那些电商做这种调研报告，去调查一下屌丝们到底在网上花多长时间浏览网站，浏览什么网站，每次会花多少钱。 对， 我记得 之前有一个广告是京东出的，就是你怎么能更省，其实它表明的就是屌丝的生活状态嘛。比如说洗澡的时候你就把那个烟烧起来，弄到那个烟雾报警器上去开始淋水了，你就可以洗澡了等等。 哎，这个真够贱的哈。哎，你说的屌丝经济学，我今天还我也做了一些功课，我就发现了很多我从来没听过，更别说上过的网站哈。我们等会儿回来来说说这个屌丝经济学当中有什么样特别的秘密。好的，欢迎回到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刚才我说哈，我今天在做功课的时候呢，就发现了一个我从来没听过也更加没上过的一个网站，叫做9158.com。 五八同城吗？ 哎，不是五八同城， 不是五八同城。 它这个网站啊，它就是叫什么9158，上去之后呢全是那种视频聊天室。我就还翻查了一下他的一些新闻，据说啊，他的这个母公司叫做天歌，天歌互动，在今年这应该是7月份的新闻上市了。敲钟的当天的市值超过70亿港币，他的这个创始人叫傅正军， 香港上市的， 上市了，他非常非常兴奋，他甚至揶揄这个马云啊，他说我们赶在阿里巴巴之前上市，现在我们就是杭州市值最高的互联网公司，因为阿里巴巴还没上市。 当时 你看他那个网站有意思，我不知道是不是像咱们当年 QQ 还有这个聊天室的时候，现在还有没有我不知道， 没用过。 就是你看他那个表面，你以为我们上那个什么人人网啊，什么 Facebook 啊，什么这种网站，大家呢是把自己的形象，是把美里打扮，是吧？你拍一个特别素人的一个素颜照，你非得把它美图秀秀了，就脸上一点瑕疵都没有，你给它 po 上去。但是在那儿，它每一个聊天室它有一个标题图片，那个图片你就是早年家里还没网没有电脑的时候，你去 网 吧里面，它不是有一个截图吗？就是你把那个视频截图直接上载到你的 QQ 做头像的那种， 那才是真人秀， 那才是真人秀。我就说啊，我说难道他们不觉得那个不好看吗？你就打开它网站 站的时候也全部都是那种、嗯、我就非常好奇，我就看那个傅政军他就讲吧，他说我们这个目标群众目标人群一个呢是来自于三四线乡镇网民和城市打工者、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来自于个体户的小老板，他们有着极强的网络消费意愿、嗯、他是前面尤其是第二代的打工仔，他们本身可能自己的这个生活成本的压力已经没有了、嗯、大部分人也是年轻人、嗯、也没有成家，所以他们愿意花很多的时间花在网络上，尤其是你说如果是在富士康这样的封闭式的王国里打工的话，他们其实很难有自己的一个社交的圈子、嗯、那我怎么样发现呢，我就去上这种视频的网站、嗯、他说你知道夸张到他们愿意花999朵这个虚拟玫瑰，就是相当于1块钱一朵，他花相当于1000块钱、 啊、是真的人民币吗？ 对， 他是用真的人民币去买这样的花、嗯、然后送给他的假花、嗯、送给这个聊天室的负责人明星主播、嗯、还有一类呢，他说这个个体户的小老板，你看如果按咱们刚才讨论的定义的话，屌丝都是没钱的， 没钱、嗯、 他这些是有钱人、嗯、而且你以咱们的这个标准来看，他的给了一个定义说叫做中国特色的中产阶级、嗯、你说与欧美传统的那种不一样、嗯、他可能这个所谓的受教育的程度啊，生活环境的限制啊，你就没有办法从他的这个现实中获得满足快乐、嗯、我就去上这种网站就获得一种社交方面的快感、嗯、他说这个、啊、当时他们叫做暧昧经济学、嗯、后来有人说你甭叫这个词了，有一个更流行也更适合你们，就叫做屌丝经济学、嗯、我今天才学到的还挺孤陋寡闻。 对，其实9158这个模式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嗯、它被当做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思维的一个典型案例、嗯、像其实很多人他们都是在家做这个主播的工作、 嗯、 很多人 白天唱歌跳舞啊炒股啊什么的都有。 对，白天比如说凡素吧，你完全可以去开一台这节目，赚的肯定比现在多。 我非要把自己往丑里打扮，我才会干的。 这可不是往丑里打扮啊，就是你就靠美，然后你就靠你动听的歌喉，因为凡素唱歌特别好听。 你怎么知道？ 像刚才那个我没有钱我不要脸，那是我 KTV 的保留曲目，因为像我这种屌丝别的歌我不会唱，只能唱这个。 他每个月住那种万元以上豪宅。 那个什么，就比如说你像你真的去看他们怎么去运作的呢？嗯嗯，就比如说凡素，你现在下班了，下了班你在家你就去把这个聊天室建起来，一个摄像头就够了。然后 还不能要像素太高的那种，要模模糊糊的。 然后你就在这儿唱歌，然后就有粉丝来看你。然后比如说他觉得你的歌好听，就打赏给你、嗯。然后他要点你的歌，他就花钱点。 我觉得这个比咱每天在什么什么 FM 推销咱节目可能来的钱还快呢。 对，你知道他们月收入有多少吗？我看了一个报告，之前就说有人月收入过百万，就是最大的那个明星，就是在里面有唱歌的一个美女，她月收入过百万。她接受采访的时候。 这个我觉得不就是像这个动物园，你看到这猴子哎不错，扔个果子给你。 对啊，你想人家 积少成多呀， 人家这种这个经济模式就是我一个人坐在家里，但是我把全国的钱都赚了，对吧？大家都上网，你像那些小老板打工者反而还这个有非常强大的民意基础，将来有一天如果你真的走出你的房间走上舞台的话，你一样会红遍天下。 哎，这个确实我觉得可以去那个探索一下。 所以刚才我们说这个得屌丝者得天下，因为这个群体实在是太大了，太广泛了。 对， 如果 你之前你什么时候知道的这个网站啊？ 我是在研究互联网的这个商业模式的时候看到了一个专门写这个9158的， 也是近期才知道的。 去年吧，因为我其实知道屌丝这个词儿都已经很晚了，那个时候我都没 在。这才是真正的 高富帅的身份。 不是因为那个时候我没在国内，刚出这个词儿 还是高富帅吗？不在国内的、哦。 我那时候在英国读书嘛，然后当时我就想这个词儿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我还请教了好久别人，我说这个词儿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人家才告诉我， 你现在弄明白了吧？ 我现在看到这个屌丝生存状况报告，我就明白了，很明白了，我就更坚信自己其实是个屌丝。 你是看明白了，我是看糊涂了。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其实按照他这个屌丝报告一开始的来讲，好像这个收入比较低下，比如说月薪只有2000多，不到3000块钱。嗯，然后经常是这个漂泊在外的，就是这个是在异地打工的人，然后这个经常是甚至还有一些就是认为自己是有心理疾病的。嗯，对。就他的等于是你感觉他是一个生活在一个特别困苦的一个挣扎底层挣扎的一个状态。嗯，但是你去看这个屌丝文化，就是包括我们刚才听的这首歌，还有包括我们前面听的那个视频的那个音频的这个片段，就他虽然在自嘲中，但是他感觉他是有很顽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的。 确实， 他又不是那种整天苦逼，然后瞅着苦着一张脸，然后怎样的，他有创造出自己的文化和语言，而且影响了这么多人，影响了这种互联网的大佬。其实我们说一下马云。 云，马云不也是屌丝逆袭的成功典范？ 所以你说的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大家自嘲是屌丝、 嗯、 可是他打心底根本就不希望自己是屌丝，每个人都在做着 屌丝逆袭的梦 想。可是你刚才说 我承认，刚才那个春雨也说、嗯、我承认我是屌丝，我明白了我是 屌丝，可他事实上他根本就不是屌 丝。没有，但你看他的标准，比如说我们是在远离他乡的海外异国他乡打工，对吧，飘在外面。第二，我们每天吃饭不超过39块钱，我们在食堂吃确实没错。 你是变相说凤凰福利好是吧？ 提价吗？ 没有没有，有很多标准。再比如说我也没有存款呀、 嗯、 我也没有房，我属于刚毕业刚打拼、 嗯、 然后刚开始这个 房租我自己都负担不了，我多符合这个屌丝的身份。但是其实你看，反而就是真正的屌丝，他们反而有很强的消费欲望，而且很多人真的就是瞅准了屌丝这个市场。就比如说我们熟知的人造节日双十一光棍节马上就要到了、 嗯、 最早是为什么？那光棍屌丝的一大表现就是没有女朋友嘛，那就是光棍嘛。那这个光棍节其实就是瞅准了屌丝，而且屌丝这个词最早只用在男生身上，因为女生有另外一个词。但是现在 女屌丝吗？不是 女屌丝啊，对、 那个、时候 女生还有什么词啊？ 黑木耳、哦、 不是那个意思啊。 那当时好像是一同出来的，因为当时我在接触这个词的时候，我是同时接触到两个词、 嗯、 然后他们告诉我男生是讲屌丝，女生是讲黑木耳。但是现在的时候，这个屌丝是既可以讲男生也可以讲女生、 嗯、 大家在这个双十一的时候 一大群屌丝，这个基本上是把整个网络经济市场给这个引爆了。然后你想那天中国的整个网络很多地方都瘫痪，很多地方你上网网速很慢的，因为大家都去用这个流量去抢东西了。 而且马云号称要把这个双十一节国际化，让全球的屌丝都动员起来买东西、 嗯、哎，你看现在真正赚到钱的他就是这种接地气儿的那种商业模式、 嗯、 是吧。你说像咱们如果待在香港接触的是这么些自诩为精英的人的话，我觉得你根本就不可能去发现就是这种所谓的商机。我说我想都想不到他还会有这样的一个模式，他想要吸引的是这样一帮人。所以你就会发现吧，很多时候他是自诩为是精英，那很多时候你自嘲为是屌丝，说不定哪一天你们两个角色你就换掉了是吧、 嗯嗯、 这个是我觉得只有在中国大陆才可能会发现，就才可能会一夜之间发生的故事。 其实一个事实就是所有的精英都是为屌丝服务的、 嗯、哎， 哎，这个深刻，这句很深刻。 我觉得你这个还是有迷惑性，所有的精英都是为钱服务。 哎，好好，等咱休息一会儿，你们再来给我辩论一下。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春雨这句话讲得好，所有的精英其实都是在为屌丝服务、 嗯、 我就想起昨天咱们说田北俊的那期哈，他说你我不愿当特首，因为我的老板你看宗教界什么体育 界、 月入10000+以下的富豪啊北京啊，就是个人他都是你老板、 嗯、 我做惯了老板，我做惯了精英，我没那个兴趣，我也没那个能耐。哎，但是呢， 那个命 那对对，但是你说如果作为屌丝阶层的话，我可不甘心于我仅仅是作为你的被服务的对象是吧，我也希望哪天让我来服务你一下吧，我想当精英是不是，我想逆袭。 对，其实但是这个逆袭吧、嗯、也得分，比如说很多情况下不同的事情你这个逆袭的定义就不一样。对单身的人来说，可能你找到女朋友你就成功逆袭了。一般现在大家都认为有男女朋友的人都是高富帅白富美，没有的都是屌丝。但是对经济上来说，可能有一天 变成了一件很难的事。 对呀、啊，可能有一天你有了房了，你在经济上就逆袭了。再比如说在北京有一天你有那么一辆车，能够不用挤公交挤地铁了，早上 可以堵在路上了， 对，那你就逆袭了。所以对这个逆袭来说是真的根据不一样的定义，你可能在不一样的时候你就活用把这个屌丝套在身上了，你把逆袭这个词活用了。但是你能看到其实市场现在也在想帮大家逆袭。你像以前有一个28定律， 市场不会帮你 逆袭，市场只是想从你身上赚到钱，他自己逆袭了。 对，但是这也是一种逆袭。为什么？你像以前有一个二八定律，20%的这个人创造了市场80%的财富嘛，那剩下那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是屌丝。那现在市场要做的是，好，我们放着这20%的人不管，我们就来看80%的人。那我怎么能让这80%的人逆袭呢？那就是我要提供给你的服务了，对不对？ 嗯、 所以现在不光是赶集网了，其实很多网站都是瞄准了这个电商的， 就像马云在干的事儿一样，是吧？ 对，马云就是为什么马云做的一个大动作就是。平常屌丝们买不起我们天猫或者淘宝网上的东西，我们创造了一个人工的节日光棍节，在这几天就是让你们来买东西的，我去跟所有的商家谈，我们、你要给我砍价半价，然后你要包邮，然后那让我这些80%的客户能买得起，那我成功让你做一次，你享受一下，你看我也可以再大笔花钱逆袭一下心态，对不对？平常我买不起的东西现在我可以半价买了。所以其实商家也是一方面通过这个赚了钱，一方面的确是帮你逆袭了， 就是说它满足你心中的那种消费的快感。 对， 但是不是满足消费快感屌丝就逆袭了呢？ 当然不是， 我觉得不是， 肯定不是。 它最终的还是要实现一个社会阶层的变革、就说我以前我一天我也花不到100块钱，但是我希望哪一天我吃一顿，我就敢吃一顿饭，我就敢花个1000、2000、10000、20000块钱、那我才叫做逆袭，是吧？ 那我觉得逆袭的这个，你有短期逆袭，你有这个永久性逆袭。短期逆袭就是春雨说的是，就是我豪一次，人生总要豪一次嘛。但是这个长期逆袭就是我变成土豪了，我寄身于土豪的世界首富。 土豪也想逆袭，土豪想变贵族。 对，这人永远有一个向上攀登的一个方向嘛，所以这是给你提供一个方向的阶梯。但是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我觉得它其实最终还是在市场经济，在这个市场操纵下面的这个逆袭呢，都不是真正的逆袭，只不过是进一步的压榨和剥削而已。 这么悲观啊？ 嗯， 为什么呢？你看多少互联网经济之下一夜暴富的情况？ 暴富的是个别人呢、这个屌丝永远是大多数啊。就是我觉得它实际上屌丝海里面有一个流行的一个东西，就是屌丝逆袭，它是一个神话，但它不是靠这个一个正规的路径往上攀升的一个这个好的成功的故事，而是一种比较廉价的成功学。然后比如说你穿什么衣服你就逆袭了，你吃什么东西你就逆袭了，你去哪里玩一次你就逆袭了，这种东西都是一种错误的指引方向，我觉得。 这个就是相当于两个社会的一个反应哈，一个呢，你就像在中国大陆现在发生的事情，好像人人都非常浮躁，急功近利，而且呢，在京城里面就是每天都在上演着一夜暴富的这些传奇。另外一个呢，我就想到在香港或者台湾，你就整体社会呢比较安稳了，比较稳固了，比较安逸了，就是没有这种屌丝逆袭、一夜暴富的这种所谓的传奇，大家呢就相当于是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的那么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上升的一个速度，你就很少在香港听说谁一夜之间，除非他中彩票了，是吧？就相当于一个它是一个变速的一个环境，一个呢它是一个匀速的环境。 而且 哪个环境更好一些呢？ 你会发现港台的这个年轻人，当他就寻找自身，比如他觉得自己在社会底层的原因的时候，他更多的他会说，为什么这个社会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更公平的机会和机制？而这个我们这个大陆的屌丝更多的是，谁让我没有个好爹呢？就自然是这种状态。 其实我也看到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屌丝有社会学家就把它定位为草根阶层和弱势群体。其实我看到这个定义的时候，我会很奇怪， 就觉得不是，是吧？ 对，因为你像其实很多时候大家之所以自称为屌丝，可能更多的真的只是一种自嘲，他们在生活中一点都不弱势。但是为什么社会学家会把它上升为一种社会现象，然后甚至呼吁说你要改变现在的社会结构啊，或者是说改变一些政策法规啊，要倾斜性，要给他们更多的福利啊等等。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因为人们真的在对待屌丝这个事件或者这个称谓的时候，人为的给他做了很多限制，就一定认为屌丝就是需要受到帮助的人，但是高富帅就是站在屌丝的对立面，完全对立的一种人群，就相当于他们把社会所有的福利都占了等等的。其实完全没有，因为你像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很多年轻人他们都是自己在努力，可能有一天他们这个 不能达到像今天你看到的高富帅这个水准，但他们的生活在一点一点变好，很多人通过努力走向小康。 我觉得凡是你的生活是有希望改变，就是你有向上流动的这么一个空间和机会的话，你就不能说你是一个十足的屌丝。这个我的观念是改变的。 对啊，你也不能说他们是弱势群体。 对，我从前觉得你现在是无产阶级，什么都没有，工资也低，也没房没车没老婆的话，你就是屌丝。但是我发现呢，屌丝你可能还是要跟这个所谓的弱势群体就画上等号，会安全一些。因为我就刚才讲到的，你就时时刻刻就发生着现在互联网行业里面一个小孩小屁孩就拿着一份商业计划书就被哪个风投看中了，你第二天你就可能就完全跟第一天是不一样 了。我这也不是事实，这肯定不是事实。你觉得风投是傻子吗？他会随便看着一个大街上小孩拿来一个、 但是我听过好多好多人说 这就是 现在大陆在发生的事情， 这就是创富神话，是编的，他隐藏了很多细节和真实的里面的过程，他只是让你用一种有一种捷径感，就是这个社会是有捷径的，你可以走捷径。 但一方面是捷径，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他这个社会是非常活跃，它是充满生机的， 但是仅限于互联网这个行业，在别的行业基本上你就没有可能一夜 卖包子是不可能的。 对，在互联网这个行业， 但是有多少人做创业项目去卖猪肉啊，卖什么北大的你们师弟还专门去卖猪肉呢。 是，你要看他能够维持多久。而且我觉得你不能说仅仅是把卖猪肉这个词感觉上很屌丝，他其实里面做了很多报告，做了很多研究，他是有知识成分的。 对，我就说像做这种事的人，他根本就不能说自己是屌丝。 不是， 因为你有一天你总是可以让自己 我觉得 也不能说飞黄腾达，至少是达到中产以上是没问题的。 我觉得现在刚才舒宇说的好，就是你应该把屌丝和这个弱势群体 分开 的。什么呢？就是有一群人他们是不自觉的，就是比如说你刚才就说打工仔，他们其实可能根本不能够去做什么屌丝不屌丝的认同，他就是过一种很简单的生活，很绝望的生活，没有希望的生活。而另外一些人他是自觉屌丝，自觉屌丝就是什么呢？他其实是知道自己的状态，知道这个社会的状态，知道自己在社会的 哪一个层面上他有往上爬的这种希望和动力和愿望，但是呢又受到一定的压制。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精神状态上的屌丝。 对，我觉得更多的屌丝应该是一种精神上 的精神状态的 对，精神面貌。就比如说你说不是我歧视啊，你像山西的煤老板很多可能确实真的很有钱，但是他们很多行为真的是让人觉得很屌丝。就比如说拿个编织袋里面装满了钱然后来香港买东西，那当然这只是以前发生的事，但是你在那个时候看，你会觉得这个行为 尽管有钱但他就是屌丝。 对， 哎，所以你聊着聊着就发现什么屌丝啊土豪啊，他其中有一些相同的气质，就是土，是吧？其实就是土， 粗俗，没有礼仪，没有这个文化，就感觉是这种东西。 好，哎，这个越聊越发现内涵非常的丰富哈。那这个屌丝阶层我们说几年也是兴起的非常特快，它到底这个路径这个轨迹这个现象是怎么起 来 的，我们也聊聊。好的，欢迎回到三立花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如果我们考究的话，刚才开篇的时候已经听到了屌丝从哪来的，就是从这个李一巴来的。但是呢， 这个词是从 这个词从哪来的，但是呢你说它作为一种现象，我觉得它是伴随着什么什么土豪啊什么仇富啊，就是这种现象它是一块催生的。它其实也是还挺生动又深刻的反映着现在中国大陆的一种社会现实。 而且 就可能有的人他真的是看不到翻身或者逆袭的这么一个机会，先是产生屌丝，然后有这么一些势力出现才会产生屌丝逆袭嘛。但是屌丝逆袭我觉得毕竟还是少数，是不是？ 而且现在基本上这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都不仅仅是一种现象了，很多文艺作品都反映了这个文化， 屌丝男士。 对，就比如说直接以屌丝命名的屌丝男士，再比如说很多脱口秀的节目里面，可能你像包括选秀节目呀都会有，比如说 韩寒都说自己是屌丝。 对对对，比如说最近比较热的某梦之声然后里面就会有一些学员被包装成屌丝，然后通过唱歌，然后造星运动也是一种屌丝逆袭的表现嘛。所以现在很多选秀的节目也会 集中在这个屌丝逆袭这个角度上来做这个事儿。再包括很多电影，就比如说中国合伙人，这个最大的一个屌丝逆袭嘛，俞敏洪变成了这个 严格来说俞敏洪还不 是北大毕业， 对， 他能说自己是屌丝吗？ 他只能以一种物质当时物质条件这个财富划分来说，他是社会底层屌丝逆袭，但是从精神状态上来说他绝对不是屌丝。 嗯， 那只是精神状态，所以其实更重要的精神状态逆袭也被反映成文艺作品了。比如说早一些的，我们来看当时美国的，国外有屌丝呀，像这个穿普拉达的女魔头里边那个女主人公，最后自己愤然离职，因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其实她可能经济状况上可能没有达到很高的一个标准，但是她肯定精神上成功逆袭了，对不对？所以其实屌丝逆袭， 她变自由了。 对，不光是一种物质上的逆袭，更重要的是一种心态上的逆袭。就像 我觉得就是讲这个太阳之下没有心事，其实我当时看到屌丝文化的时候，我觉得这其实并不什么新生事物，你几千年前古希腊已经有了，其实就是犬儒学派。如果你把它翻译成英文的话，它就是讲犬儒，犬儒就是讲一帮可能在物质上一无所有的人，但是他们觉得 阿 Q 要中国文化就是阿 Q, 阿 Q 对，但它不完全一样，因为什么呢，阿 Q 是一种就是自嘲自讽，还有这种自我安慰，但是我觉得犬儒或者说屌丝里面它还包含着一种批判和这个解构的力量，它解构权威，解构我们现在所谓的对财富的追求和这个崇拜，还有说比如说那些受过高等教育但是又以屌丝自居的人，他就认为我不追求财富，我就当安心当一个没有钱的屌丝，但是我精神上也精神上有的是这个财富就行了。 嗯， 它是这种一种状态的，所以它并不是什么新生的事物，我觉得。 哎，我记得在网络上哈有一条微博，当时是一个女老师她发的，就类似也是表达对于屌丝这种现象的一种迷惑。她后来呢，他呢就是下面很多的屌丝来围观，他后来把那条微博给删了，倒不是说被屌丝围攻，而是呢底下那些留言的人吧，就他从来没见过是用这样的方式说，女神我给你跪了，女神我跪舔，女神我怎么着了，他说以这样的一种，哎，你爱谁谁，就是那种感觉，你像阿 Q 什么的，我几百年以前我还比你有钱了是吧，他就是这样的一种，其实也就是圆圆说的一种，你说是犬儒吗，他好像不想反抗，他觉得 它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矛盾综合体。比如说里面有自卑，但是也有自尊，有反抗的一面，也有妥协的一面，有这个就是想这个抱着希望，这我还能逆袭，但是也有绝望，因为这个社会这个压制太巨大了，我根本靠孤身之力根本无法去成任何气候。它完全是一种混合，它经常在两个极端之间左右摇摆。当你跟他谈希望的时候，他说别跟我扯这些蛋了，没戏。当你跟他说哎完蛋了，你说你不要看扁我啊，也许未来有一天我会翻身怎样怎样，他永远是在这个两极之间是来回摇摆的。 但是我也最近看了挺多什么关于屌丝现象分析的文章，讲的都很虚，就是说有什么特征咱给总结一下，他们有什么心态。但是我死活我都在我身边找不到一个是完全对应的人。我觉得这个非常迷惑我。我说我也联想到我老家的那些亲戚们哈，你就按不管是财富还是他的精神，他都可以说是一个屌丝。但是我觉得吧，他哪像你文章里写的想那么多呀，就是他把它分析的，对，他把它分析的非常复杂。我就觉得这可能有的时候这是这种社会学家呀，或者所谓的媒体人啊，他们喜欢把这个事儿弄得特复杂。但是我不知道弄这么复杂，他到底又没有给我一个实际的标本。 我 是 觉得 不太有说服力， 我觉得就刚才我说的，你很难在一个标本学意义上找到一个严丝合缝的屌丝，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屌丝的气息。 对， 我觉得是这种道理，就是 可能每个人身上都有屌丝的一面。 对， 对，我觉得屌丝永远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就是你总会在人生的某一时刻忽然觉得在这时刻我就是一个屌丝，我跟别人比真的是没有办法，对面就是高富帅女神，然后我在这个角色里就只能扮演着屌丝的那种地位，或者说就是因为我们这些屌丝的存在，在某一时刻把这个人给衬托出来了。所以其实你看屌丝更多的时候他还显示了一个就是陪衬的作用，他能把社会上一些好的东西给突出出来，反而把一些这个坏的东西可能屌丝内部自己消化了，就比如说哎呀我们这个地沟油啊等等，但是我们吃惯了地沟油，所以我们不怕， 这也是屌丝心态是吧。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从愤世嫉俗到玩世不恭之间的摇摆。就是比如说有地沟油，这本来是一件令人很气愤的事，你应该去批判它，但是你又很无奈，你说我也管不了那么多，我只能吃，而且我也分辨不出地沟油还是不是地沟油，所以你就玩世不恭了，说我已经习惯了，我离不开地沟油了，就是两边之间来回摇摆。其实讲有很多人分析这个犬儒或者说这种屌 屌丝，这种矛盾体，这种希望和绝望结合的矛盾体是什么样的社会最能产生呢？就是专制的社会最能够产生这样的这个结合体。为什么？因为就是无论是当选者还是被统治者都知道自己所表面上所信奉那一套都是虚伪的，都是假的，而但是自己又没有办法去站出来揭露他，揭穿他，或者甚至是改变他，那怎么办呢？你要活下去，你只能暂时跟他去妥协。但是另一方面，你精神上又觉得自己被受到侮辱，你就要不断的去嘲讽他，去对抗他，去反抗他，去表现出你不妥协的那一面。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专制的社会就是容易产生屌丝或者是权儒。 哎，所以你看，屌丝这个词哈，也确实只是在大陆流行嘛。你说在港台，大家也不能理解你中间这么深刻的内涵，是吧？这两天我在做一个小专题，就是两岸年轻人哪边的这个年轻人的竞争力更强一些，我就发现你的对比这些词语啊和这些社会心态方面，它有些就是大陆特有的。你甚至发现在网络上的一些文化也是大陆有些所谓的自嘲，你就包括当时是说这个雾霾天，是人民日报发的那篇文章还是什么的，央视发的那篇文章，就说雾霾多好啊多好。你看这篇文章，我就记得当时是把它转载到 Facebook 上面，底下的香港人就是一面倒的在那骂，你看大陆的这种官媒还有那么多网民在那脑残愚民，然后我说你再仔细看人家那篇文章，他就是自嘲体， 对，他理解不到， 对，这个只有大陆人才知道。然后同时你也发现现在很多的台湾的年轻人也是，他们不追求，就好像黄阳明那歌里唱的，他是下流阶层，像日本的那个流行文化也是，我是往下流走的，我不一定非得要达到你们世俗的这个评判的标准，非得要多成功，在物质层面，在经济层面，我就安于过自己的小日子，是吧？我就甘于平淡。所以你会觉得这个屌丝这个词儿，它只能在大陆生存，你放到别的国家别的地方根本就无法理解这个心态。 对，你刚才说到自嘲嘛，我也看到百度百科关于屌丝的一个起因，他说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矛盾积累，第二个就是因为有互联网这个平台，然后呢互联网有一些规避效应，你可以在上面释放压力自己调侃，并且呢这种压力反映了一种集体的焦虑，就是中国社会的集体焦虑，其实这也折射了中国社会的一些问题。它而且屌丝这个词儿主要是用在年轻人身上，很多都是80后和90后，35岁的以后的人基本上没有人称自己是屌丝，就是我们这一代人 可能也不知道屌丝到底是什么 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词吧，可能你这个等到80后90后变成35岁以后，他们发现自己还是屌丝。 所以其实这个词儿它不仅仅是一种情绪，更多的其实是反映了当下的年轻人对社会矛盾不断积累的一种这种折射的他们的焦虑，对不对？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你看，可能在这种特有的中国的社会环境下，这种焦虑只在中国有，在某些这个像香港啊或者是台湾地区啊等等，他们面对的社会现实跟我们又完全不一样，所以他们可能也不太理解中大陆的这种屌丝文化。 是，我觉得虽然时时刻刻我们都要有这样的疑惑哈，就当这些词或者这些流行语出现的时候，它会不会存在着一种过度诠释和过度解读的这样一种情况的话，但是你要同时也会发现，就这些词汇这些流行语当中，它怎么样它都会折射当下的一种社会心态，你又不得不去重视它。哎，这也是我们非常矛盾的一个地方。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祝大家周末愉快，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拜拜。